为6/25/727反美共同斗争月，英国的新工人报、委内瑞拉的观察报、俄罗斯坚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所网站、积极斗争网、巴西主体思想研究中心网站近日分别载文谴责了美帝国主义者的侵朝战争罪行。